欢迎大家来到学人沙龙。今天这位嘉宾呢，他曾经是攀石运动员，做过教练，做过演员，还去过参选健美，不单只是一个 slasher， 还是女强人，白足这么多爪，他是蜘蛛女侠郑丽莎 Lisa。 Hello， 欢迎你， 大家好。 介绍我的拍档心理学家黄仲远。 Hello， 大家好。 我哋要开始之前咧，不如都试下去讲下 Lisa 有几厉害先。 呢、這个等我嚟。 好。 不过我要咧，即系同阿 Lisa 咧，再 verify 一下，认证一下究竟系次数系定定系点样嘅。嗱，首先就系、是香港速度攀登女子第一位嘅排名，我想问下几多年啊？ 都有九年啦， 连续九年嘅吓，第一名 九年咁啦， 少少地。咁咧，另外咧就系夺得香港健体小姐冠军，呢度有几多届咧？ 呢度有七届啊， 呢有七届， 少少地七届咁啦， 少少地七届。同时间亦都系世界健体小姐嘅冠军啦。 系。 跟住我谂大家亦都好认识嘅，亦都系包山后，呢度系几多次啊？ 呢度系两次啊， 呢度系两次。咁啊，而家亦都有玩一个三项嘅铁人。 嗯，系啦，系。小朋友有几多个咧？ 小朋友有四个， 有四个， 全部 都系要破，同埋当中有三位系 三胞胎， 三胞胎嘅，即系呢个都系即系同人都有啲与别不同。 系啊，系，即系好多唔同嘅想讲嘅时候就系好多唔同嘅运动，好多项目，好多人生好似好多个板块，你都做得好好咁样，亦都好似好有兴趣咁。所以今日就争取呢个时间同你慢慢倾下，因为我哋一般可能观众认识就系听到包山后、蜘蛛女咁样呢啲嘅即系绰号啦咁样，但系其实你。運動的生涯是可以推到好早好早，你細個是不是就已經是很百厭了呢？ 都是啊，細個百厭到呢，即係其實鍾意運動堂嗰樣嘢係滲入血入面嘅，即係會前一晚穿埋運動衫，準備第二日嘅體育堂，咁嚟去期待嗰個每一個禮拜嘅一堂嘅體育堂咁樣囉，即係嗰、那個潛力啊，同嗰個興趣係已經好細個嘅時候已經係發生緊。 屋企咧，其他即係哥哥啊嗰啲，係咪一齊都係咁中意運動一齊玩啊？ 我聽我媽咪講，就以前佢細個就跑第一嘅，係、 哦、 啦，但係佢就冇經過任何嘅培訓啊，同埋即係後天嘅自己練習咁樣啦。咁所以兩個哥哥都係依家從事運動界嘅，係、啦，但係就唔係喺比賽方面咯。 但係你嗰時運動咧，有冇話？有冇啲乜嘢嘅項目或者邊一堂體育堂裏面呢，突然間發覺自己唔單止鍾意都好似玩得幾叻 㗎。哦，其實樣樣體育我都鍾意㗎，係啦，只要一體育堂我就鍾意㗎啦。所以當時就有去代表學校參加田徑比賽啦，又入咗去籃球隊啦，跟住又嗰陣時又去選拔去體操隊啦，咁等等。總之學校入面有任何嘅體育活動，我都會報名參加咯、我記得嗰陣時咧小學嘅時候就田徑比賽啦，就每一班一個名額就係女仔嘅400米可以跑步咯。係，咁其實冇人舉手嘅，但係咧我就哇為咗爭嗰個位咧就真係。等待自己嗰一個 moment 咧，去等待咗好耐，好希望一定要跑到400米咁樣咯。係啦，咁啊，即係的確係俾我入得到啦，因為都冇人揀，而且亦都攞到好好成績咁。 細個嘅時候400米，我以為係長跑嚟㗎啦。 係咯， 去到大個先，嗰個係短跑嚟嘅咁樣，即係啲運動細胞差嗰啲就係咁樣咯。 唔係，因為細個嘅時候有60米跑㗎嘛。是的， 六十米咁樣。 是的，我哋呢啲運動員真係。 男子邊有60米㗎？ 有㗎。 真係。 60米、100米咁樣㗎。係啊，所以400米係真係少㗎，唔怪得知佢一位嘅女同學咁樣，你先至可以爭返嚟。 但係嗰件事係咁喎，即係當你個人咁鍾意運動啦，咁當然應該係本身先天個運動細胞亦都強啦。咁多樣運動都可以嘅時候，但係點解慢慢又會去咗攀石？因為其實去翻嗰個時期啦，即係其實攀石唔算係好主流或者好多人認識嘅運動嚟嘛，點解又會去到嗰度咧？ 係啊，其實自己中意做運動啫，但係就冇方法去話去接觸其他嘅團隊啊，或者成即係因為安皮得滯啦，所以就成日喺社區中心度打等，係啦。咁所以當時啲社工朋友啊就講話，有啲攀石嘅同學又係分 day 嚟嘅喎，有冇興趣試下咁樣？咁就因為佢咁唔主流啦，所以就又唔係好多女仔參加。咁而得幾個女仔參加嘅時候咧，我自己又第一個可以上到終點喎。跟住咧，哇！嗰種感覺咧係從天而降咁樣落嚟啦，跟住全部人就俾曬掌聲你咁樣，跟住哇好開心喎、啊、咁樣。跟住之後就又爬幾次，又係我自己上到頂咁樣。咁嗰時好似同樂日就有 四十幾個同學咁啦，跟住又有第二日，跟住我又話好想嘗試埋第二日啦。咁其實第二日係俾第二班人噶嘛，咁我又再出現，跟住又覺得好好玩咁樣。就當時就有啲長輩啊咁樣就覺得哇，有幾個小朋友都有啲天分喎、可以後天培訓喎、咁所以就好細個就跟咗啲啟蒙教練就開始練習咁咯。 所以嗰時咧冇掙扎過嘅，因為咧，我覺得米克文呢條問題都非常之好咧，係。剛才你講籃球好適合，田徑嗰時如果是四百米或者再八百米或者其他都好適合，有冇掙扎過？究竟玩邊樣活動或者覺得自己天分喺邊度？ 其實冇掙扎過，因為嗰啲都係學校舉辦嘅賽事同埋一啲邀請賽，咁參加完就冇咗啦。咁我都唔知道有啲咩途徑可以玩啲乜嘢，即係都係十一二歲嗰陣時，所以緣分嚟到嘅時候，原來就係攀石，亦都咁冷門。咁所以爬咗一排嘅時候，就攞到少年組冠軍啊，跟住青年組，跟住去成人組，就再去埋中國、亞洲、世界，咁就十幾年嘅路就開始咗。 但我剛才聽到啲緣機嘅，除咗嗰個緣分之外咧，就係點解咁吸引你？係你落翻嚟嘅時候，大家俾你嘅掌聲。即係嗱，攀石啦，然後講到等陣講，再講翻健體啊等等啦，都係好個人嘅。即係你個人個榮耀係嘛？就係、是、榮同辱啦。咁你攞獎就榮啦嚇。咁即係如果輸就失，叫做即係可能自己要承擔。但係所有都係自己控制。當你享受過成績，亦都係自己會享受曬。呢一個係咪都係吸引到你先？即係個人嗰樣嘢。 係啊，因為我就係細個嘅時候，亦都屋村長大啦，亦都唔係話即係爸爸媽媽就我有兩個哥哥，咁佢哋又要出去做嘢，其實又冇話會去即係會係俾啲補習我哋啊或者點啊，就冇乜呢啲嘢嘅。所以我讀書成績就比較差嘅。咁就喺運動界別上面就係自己恩皮啦、百厭啦，咁亦都莫名其妙嘅又有少少成績喎。所以就覺得在運動上面就找到自己的一個位置，是令到我很開心咯。 在那時候呢，你參加攀石或者訓練攀石呢，有沒有已經有一個目標想自己做到怎樣的？ 那時小個玩的時候呢，其實很純粹的，就是見到隔離線那些師姐呢在爬緊啲倒吊的位置， 我要快過去。 是啦，就是哇，倒吊上去，哇，好像整個蜘蛛俠咁樣喎，咁啊亦都覺得好有型喎，點解反地心吸力可以做到呢啲嘢嘅呢？咁樣跟住又睇下啲電影啊，覺得哇，啲喺真正嘅岩石牆上面又風又浪又好似好型咁喎，即係俾啲圖像就吸引到囉。所以就純粹諗住貪型嘅啫，就冇諗過話會代表比賽，亦都冇諗過話可以入到港隊。跟住但係條路就越嚟越，原來你認真做一件事就會有唔同嘅機會㗎喇。 你剛才話你有啲曳啦，幾曳先？我哋等我感受一下個曳度先，係點樣曳法？即係大家係覺得你係即係會成日翻屋企，定係還是點樣 咧？咁細個嘅時候咧，又未係真係做一個運動員嘅時候，其實都喺屋村長大，可想而知咧，嗰啲身邊嘅朋友都會影響得到嘅。咁而屋村大嘅時候，又會有啲街童嘅成分啦。咁可能會食下煙啊，又飲下酒啊，又會流連街頭喺度，又唔知道做啲乜嘢咁樣咧。跟住就又會俾啲社工又會圍住，又要問候一下你啲生活狀況啊。 祝你去社區中心啊！ 所以去咗社區中心攀石。 冇錯，我都絕對係覺得因為咁嘅原因咧，就係冇網管咁樣喺條街度行嚟行去，就變咗做社區中心備受注視嘅一啲青少年咁樣咯。所以當時我都是一個可以叫做邊緣少女的一個，係啦，喺嗰個位置度嘅，我覺得都係嘅。 即係由呢一個嗱，你自己講啊，邊緣少女 係啦， 然後去到一個運動員，即係理論上應該要好紀律啦，一啲壞習慣要戒咗啦，等等。呢個過程係好順利啊，定係還是都係中間有好多掙扎啊？等等， 因為咧，即係小學嘅時候讀書唔好，就去到中學啦。去到中學嘅時候，仲更加開始嚴重啦嗰個情況，因為啲同學仔又唔係好讀書咁樣，又會再追求埋啲身體嘅一啲服裝嘅打扮啊咁樣，咁所以其實自己係中意做運動嘅，但係又冇話一個好系統式嘅訓練，咁而啲同學仔就每日喺身邊度又可能要贏啊，又有幾多個耳環啊，跟住聽日我又要多過你啊，跟住又會又講下即係佢哋遇到唔同嘅遭遇啊，咁所以咧其實喺呢個青少年嘅期間都有幾年係唔知道自己做緊啲乜嘢嘅，咁亦都覺得人哋做我又要做咁樣啦，咁所以就亦都會嘗試去下 落下 disco 啊，又或者去體驗一下一啲年青人要做嘅嘢啊咁樣。但係發覺其實自己唔係好 enjoy 嘅，因為又好嘈啊。其實爹哋媽咪管制都係好嚴嘅，所以我淨係偷偷地就喺佢哋瞓覺嘅時候出咗門口啦，要佢哋瞓醒前我要翻屋企啦。即係個心咧又係好緊張得嚟，又要做一下呢啲嘢咁樣。但係試完之後，其實覺得自己真係唔係太中意咯。 反而真係運動攀石，嗰個就係你最揾到嗰、那個。自己嗰個成就感或者嗰個快樂嗰個地方， 但係邊一刻咧，即係已經悶咗啦，玩到即係都試過啦，定係好似頭先阿米克都有講話，我得到啲乜嘢嘅獎項或者有啲咩嘅成就嘅時候咧，我就真係呢啲嘢全部都唔關我事啦，我立心做一個好犀利嘅運動員啦。 其實兩樣都有啊，係即係乜都試過咯。哇，二十幾個環都已經試過啦，眉啊、脷啊、鼻啊、肚臍啊，全部都乜都試過咯。跟住哇，好似好型咁，但係其實又即係俾人哋睇，人哋覺得會望起上嚟哇哇下，都係可能我當時係中意嘅。咁但係我又覺得好似追求沒完沒了嘅喎，咁樣。而我繼續翻去攀石嘅話，可能我會喺錦標賽上面或者喺青少年嘅比賽上面會有獎喎。咁我覺得嗰樣嘢又好似好玩好多喎，跟住就決定一日之後就決定乜都唔要咯，係咯。 一日之後即係 係啊，一日之後就阿媽又成日都會講，又見到嗰啲耳仔啊，做乜鬼嘢啊？即係嗰啲，即係其實屋企都有耳餓餓嘅，但係當時自己又轉咗牛角尖。咁但係發覺，如果其實我做呢樣嘢，我又唔會俾佢餓喎，自己又可以揾到目標喎，又唔使再嘥錢喎。咁跟住就決定唔要就唔要。 你嘅性格咪都係咁嘅，即係咧你個目標一定咗，突然間個世界就會向呢個目標完全傾倒入去，係咪一個咁樣即係、就是、我哋叫大開大合啦？係咪係咪就係你嘅性格嚟 嘅？你咁講下講下，好似係喺地。 因為所有嘢，就算你話啊，佢追求無止境咧，你之後個發展咧都係好多追求喎。即係我哋頭先只係數咗少少嘅啫，即係之後唔同嘅運動咧，慢慢再講啦。然後唔同嘅學習啦，你讀好多唔同嘅教練牌啦，即係好多嘢，即係小朋友又要有好多啦。即係呢個應該係你係想要一個大家庭咁啊，睇翻你講嘅。即係所以嗰樣嘢都係好多追求、好多目標，然後好似去建立自己人生咁。 係啊，即係呢同埋呢一種嘅意志咧，其實我都想睇下咧，你係喺邊度定得翻嚟嘅啦？以前又資源又好少噶嘛，係咪？其實嗰個時候，有冇諗過？咁少資源，我自己都好難去堅持啦。 其實咧，你喺追求緊嗰個過程嘅時候咧，就會有啲嘢，因為其實我以前細個都係屋村長大，所以咧就冇乜資源之時咧，我覺得每日要去做呢件事係我應該要做嘅，所以我會諗盡辦法嚟去做嗰件事咯，就唔會因為我亦都冇對比啦，我又唔知道，我知道人哋有時俾啲爹哋媽咪車過去訓練場係好羨慕嘅，咁但係自己就可能要行路過去啦，又或者真係要搭巴士過去啦，咁我係都知道人哋係有咁樣，但我現實其實就係有咁樣。如果我想繼續做咧，我都要維持住呢樣嘢。咁我冇話羨慕人哋，但係我就要做好自己咯。我覺得 呢個咁難行嘅運動之路，究竟點樣行落去呢？等陣翻嚟同 Lisa 繼續傾。翻嚟第二節嘅學人沙龍，繼續有蜘蛛女 Lisa 同我哋傾偈嘅。剛才咧講到你接觸攀石就喺社區中心啦，咁但係由社區中心都係玩啫，其實都叫做慢慢去到一個專業，其實嗰個過程係點樣嘅咧？ 係啦，咁啊，哇！回想翻都成廿幾年前啦，就由社區中心咧開始嘅時候咧，就有啟蒙教練開始就帶我哋幾個小朋友去玩啦。咁就有啲訓練嘅，咁當時要夜晚訓練，其實爹哋媽咪都擔心嘅，因為又唔知攀石係啲咩，又要夜晚走咗。咁所以嗰陣時教練都會去同爹哋媽咪去溝通翻，其實係一件好健康嘅事嚟嘅，就唔使擔心啦。 仲有個好愚蠢嘅問題，點解要夜晚嘅？ 因為啲人放工嘛。我哋都要翻學噶嘛， 同埋教練 算 係明白明白，我以為個場咧係要夜晚先翻到學， 啲室外場嚟嘅都安全嘅，係啦，啲石頭都係人工啊嗰啲咁樣咯，咁所以就經歷咗一排呢啲咁樣嘅訓練就幾年啦，跟住之後就因為喺女子界嘅成績亦都青少年其實都要揾啲代表去代表香港參加比賽嘅，咁所以就開始咗入咗港隊啦，有機會代表出邊比賽，但係我知道如果要贏嘅話咧，就香港嘅訓練係絕對唔夠嘅，係啦。 咁我見到哇，人哋咁樣爬法喎。咁雖然我都可以喺亞洲上面青少年攞到少少獎啦，但係我又繼續參加唔同嘅賽事啊，或者要挑戰更高難度嘅，我就覺得有好多進步空間咯。所以開始慢慢入咗去訓練嘅時候，其實佢嘅資源就唔係好夠啦，仲有港隊嘅可能係一個教練。咁亦都唔係專項嘅教練嚟嘅，佢係一個有個機會俾你出去外面比賽啦。咁但如果訓練嘅 program 上面要好多嘅元素要放入去入面先至可以贏得到之後再大啲嘅獎項咯。咁所以就不斷去揾方法去尋求點樣嘅進步咯。咁我覺得以前細個其實我都唔知啱定錯㗎，我就係咁跑樓梯啊。跑到去二十幾樓，又搭翻 lift 落嚟，就自己去做呢啲咁樣嘅， 自己俾 program 自己嘅。 係啦，好細個咋，嗰陣時成十幾歲嘅咋，跟住之後又去睇下人哋網以前係錄影帶嘅，即係嗰啲高手咧，又要做太極啊，又講緊瑜伽點樣平衡嘅心態，我又去有樣學樣，又要跟埋去香港揾啲地方做呢啲咁嘅嘢，跟住又挖下啲石頭啊，喺度即係乜都試下唔同嘅方法嚟去務求可以有進步嘅機會，我都乜都試咯。 係啦，證明呢個選擇係好啱好啱，即係你咁樣嘅自己加操，令到你個水平不停提升。既然你選擇得咁啱。咁能夠做選擇，我就俾你做下選擇嘅。咁咧，我哋呢個環節咧就有四個信封，咁就係 A、B、C、D， 係啦。咁 A、B、C、D 咧呢四個信封咧就係你選其中一個英文字母咧，裏邊咧都有兩個或多個兩個嘅選項咧，俾你去做選擇或者接受問題嘅。咁你先揀咗先。 C 好 C 嘅，咦？即係大家都唔知揀咩嘅時候，都通常揀 C 喎。係 啊，細個學 MC 題唔識就揀 C 啊嘛。係啦，大家都係咁樣做。 好，這個、呢個咧就選咗咧就係專業同埋家庭。嗯，係啦，事業同埋家庭係啦，事業。咁啊，我先問一問啦，就唔係問你，唔使你事業同埋家庭咧係點樣去分嘅。我想問一下咧，就係、是、事業同埋家庭咧。分別佢哋嘅滿足感喺邊度？ 哦，係咁事業對於我嚟講咧，即係呢個階段啦，就係、是、一個自己嘅能力係可以喺好現實地揾到一份咩嘢嘅工作啦，咁亦都有幾多嘅收入嚟去帶嚟自己一種咩嘢嘅生活方式啊，係啦，生活方式、生活態度啦，因為要有事業先至可以有條件去做咁多嘢噶嘛，咁、樣咯。咁而家庭咧就已經生咗四個小朋友啦，我覺得即係一個家庭係一個一個一定係一個一世都會維繫住你嘅一件事啦。無論你老咗，咁就下邊嘅人又會再上嚟。咁而你呢個階段亦都要照顧下邊同再上面，咁係一個。是一個很原始的一個傳統的一個 family 咁樣。 媽媽咧，一生完之後咧，個家庭係剩翻小朋友 的，冇 冇咗丈夫， 冇 即係四個小朋友啦，即係好多人嘅嘛。 係啦係啦，上有上下有下，左右又有啲人咁樣咯。咁所以即係對於我嚟講，暫時係咁樣嘅定義。 但事業你會點樣去講或者定義自己嘅事業啊？即係如果話啊，我係一個。從事緊咩嘅事業嘅時候，你會點樣講自己？ 哦，現在嘅我咧，我就會同人哋講係一個家庭主婦。 OK。 咁但係喺有時咧，我都仲係好中意自己一個運動員嘅身份嘅。所以雖然已經係過咗以前嘅一啲香港隊啊嘅咩咩咩啦，咁但係就我都仲係好向往自己係一個運動員咯。 咁你當唔當嗱？例如啊，你而家就係主要就係家庭為主。係。如果你而家都有玩三項鐵人啦，等間我哋再講多少少啦。你會唔會當呢一個都係一個事業咧？無論佢有冇幾多嘅 income 俾你嘅喎。 嗯，我覺得係嘅，係啊，因為我覺得我不斷去做緊自己依家應該要做嘅事情，即係喺訓練方面啦。咁就自自然然會有唔同嘅工作會走過嚟揾我㗎啦。咁雖然唔係話一個好穩定嘅收入啦，咁但係對於我嚟講就因為經營咗自己個品牌啦，咁而一直去為住自己嘅夢想進發啦，去攞到唔同嘅成績，或者喺去叫做小試牛刀參加唔同嘅賽事都好，咁我覺得都會帶嚟一啲收入咯。 好， 講開你呢個個人品牌，講多兩句，就係因為咧蜘蛛女呢個咁樣嘅綽號咧，我成日都喺度諗緊即係。啊，點樣嚟嘅咧？ 係 邊一個咁睿智去改咗諗咩名去講你？但係講講下，原來係你自己諗出嚟嘅喎。嗰陣時係點樣一個故仔啊？ 係啦，個故仔咧就係好細個嘅時候玩攀石，咁發覺咧睇電影蜘蛛俠， 跟住咧，佢個女朋友又叫蜘蛛女喎，但係佢唔識爬嘅喎，佢淨係女朋友啫喎。咁我識得爬，成點解我唔可以做蜘蛛女啊？咁跟住之後，我就叫人哋叫我做蜘蛛女咯。嗰陣時係十幾歲嘅啫。跟住點知又參加下攀石比賽或者長包山嘅賽事，跟住之後就有報紙又報我做蜘蛛女喎，我又好開心喎。跟住我就不斷叫人哋叫我做蜘蛛女咯。係啦，咁到依家廿幾年啦，咁啊已經成為咗自己一個名稱咁啊，好開心咯。 都係貪玩嘅。 係啊，嗱，蜘蛛女個稱號咧就知道Lisa 咧，好似頭先咁樣，中意一啲可能個人嘅成就啦。其實呢而家咧，你家庭嗰方面咧有家庭嘅歡樂係咪？但係相對上嚟講，個人成就咧可能係你擺咗喺一邊先。 嗯， 你有冇想像到其實自己仍然好追求一個個人嘅一啲嘅成就，而當中咧？幾時你會可能將家庭嘅時間會撥去你嘅事業，或者頭先所講嘅運動咧？ 嗯，哇，非常問得好啊！呢個問題，我係不斷會有夢想嘅。我成日夜晚咧，我都係諗緊啊，我到底幾時翻去做嘢咧？咁樣咁啊，講開鋪，我又開過鋪啦，即係唔同類型嘅鋪頭，之前有試過啦。咁亦都有唔同類型嘅工作，有時係會問我去唔去做嘢，咁但係我覺得暫時嚟講小朋友仲係細咧，我都想花多少少時間俾佢哋。咁而亦都有適當嘅投資咧，其實我又會做嘅喎。咁所以我覺得呢啲係我 open 嘅，只要嗰件事嚟到嘅時候，我調節到自己嘅時間同埋覺得可信啦，同埋即係始終做 partner 呢啲嘢，即係要睇人噶嘛。咁我覺得我都會去嘗試去做咯，係啦。 喺唔同階段不斷做選擇咁樣啦，咁我哋就再選擇， 再俾你選擇下。 好。 A、B、D， A 啦 ，A 啦， 好 A 嘅，好 A 嘅兩個選項咧，就係專業同埋 slash 係啦，即係斜槓斜洞係啦，啊呢一個就啱頭先啦，就是你而家嗱，你而家好專注咧，就喺家庭上邊，係咪？你以前咧其實係一個幾多項發展嘅。我哋頭先都少提及嘅，我喺呢度提及埋咧，就係、是、以我所知啊 ，Lisa 咧就係、是、演藝界，你以前演過戲啦，參與過劇集啦，自己都中意去有一啲嘅演藝嘅。 而家佢都會演嘅， 而家都會演，亦都將會演。啊，等一間都會同大家再問一下 Lisa， 你其實咧中意邊樣嘢多啲咧？多項發展啦，定係每一次專注一樣？ 嗯，我貪心嘅，我中意多項發展。係啦，因為我覺得樣樣都試一下先，睇下自己再中意乜嘢，跟住之後再去樣樣嘢，即係中意咗，但係都要花點時間成為專業嘅。咁、成為專業咗之後咧，亦都要去付出，要去犧牲翻其他額外嘅嘢，要撥開咁樣嘅。咁因為我已經試過好多唔同嘅專業啦，所以我覺得依家喺我嘅依個年紀嘅時候。會試一下多啲唔同嘅嘢，會係開心過專注一樣嘢咯。 你即係嗱，叫做開咗好多個範疇咁樣啦。但係每個範疇你又的確又好似真係見到你想喺嗰個範疇裏面再深化自己。因為我哋睇翻咧，你又進修咗好多唔同嘅牌啦、學位啦。你不如數一下少少俾我哋聽先，即係唔同嘅教練牌啊，係有幾多咧？究竟 係應該有十幾個嘅，係啦， 包括 咩？包括咧就依家讀緊嘅就係瑜伽教練啦，200小時啦。咁早前就有跑步教練啦，咁啊亦都有攀石啊，有健身啊，有肚皮舞啊、拉丁舞啊、泰拳啊、拳擊啊、跆拳道啊，係啦，即係都係啲運動嗰啲啦，係啊，全部嘢都樣樣嘢都。因為咧有啲運動咧，我又覺得即係我反正都參加得比賽啦，就不如考埋個牌啦。又有啲運動咧，就我開始咗嘅時候，我覺得開始咗喎，不如俾啲認可自己啦。咁又花半年時間、一年時間去讀個教練班，令到我自己喺嗰個運動上面再深入了解咗嗰個玩法係啲乜嘢啦。咁跟住我就覺得其實考牌好似儲嘢咁樣都好開心喎，儲完都係自己嘅學歷嚟喎，同埋。我覺得哇，投資在自己身上其實很值得的喎，因為我出去出邊教翻人哋，已經賺翻個學費翻嚟嘅咯喎，跟住自己又識咗嗰樣知識喎，又唔使成日問人哋喎，咁啊，所以由開始就讀啲營養嘅課程，再讀高級文憑都係同運動有關，跟住又再讀咗工商管理，咁就幾年前就完成咗演藝學院個戲劇碩士教育課程咯。 係啦，即係已經由運動又去咗管理，又去翻演藝咁幾樣嘢啦。咁但我試下少少，即係聚焦翻個運動。 一個學習運動的人啦，一個學員身份啦，另外就是一個運動員身份啦，同埋教練身份，即係喺運動範疇裏面呢三樣又冇話邊一個你最樂於。即係樂在其中咁樣。 哦，樂在其中就自己仲有能力嘅話，就做運動員就最開心嘅，因為自己 enjoy 嘅過程咁樣。咁而我覺得退咗出嚟啦，呢個運動我唔玩啦，就做下教練，去指導一下啲後一輩，再分享一下啲經驗，亦都有 income。咁我覺得呢個亦都係一個唔同嘅角色。咁而話去初初小試牛刀，乜都試下嘅，咁就係對嗰個運動嘅時候未係好認識嘅時候，咪去試下參加一下啲活動啊，參加一下啲同樂日啊，或者參加一啲初級比賽啊咁樣，咁等等都。可以唔同，自己都可以試下唔同嘅。 所以結論係所有位置佢都揾到嘢， 各樣都會， 佢都揾到開心嘅嘢。 但係我唔準你咧去描述，我淨係要你咁樣揀啫。係，唔單止運動，有運動啊、娛樂啊、其他嘅嘢嘅話咧，如果要你揀多一樣嘢，你要去 slash 出去嘅，你會揀邊樣？ 係啊，好快答，就揀一樣。 哇 ，slash 出去啊，唔要啊！唔要，我淨係要運動咯，運動唔要啦。 我哋唔好逼佢住，因為下一節咧翻嚟繼續逼佢。同埋咧，其實 Lisa 帶咗一件物件咧，同我哋分享嘅，翻嚟繼續傾。翻到嚟第三節嘅學人沙龍，繼續有蜘蛛女鄭麗莎 Lisa 同我哋傾偈嘅。今日咧，你。帶咗一件幾珍貴嘅玩具，我哋分享喎，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 好，噔噔噔噔，就係我面前呢個公仔啦。呢個公仔咧係喺二十幾年前，我係第一次買翻嚟嘅，係啦，因為我好細個嘅時候咧就。我是最小的妹妹啦，咁我兩個哥哥咧，我好多時候玩的玩具咧，都是哥哥玩剩留落嚟俾我嘅，就可能服裝啊等等都是啦。咁而我喜歡呢啲公仔的時候咧，就又好喜歡，但係又冇機會接觸得到咯，即係可能都是啲。以前細個嘅時候都係啲唔係太真實嗰啲啊，或者係甩皮甩骨啊嗰啲咁啦。咁而自己開始有少少經濟能力嘅時候咧，就好想實現翻細個嘅夢想。咁所以咧呢個公仔咧，我記得係我嗰陣時仲係玩攀石嘅年代嘅時候咧，就喺機場個泰國嗰度買翻嚟嘅。 哦， 係啦。咁當時其實有好多種唔同嘅公仔嘅。咁我就揀咗呢個膚色比較特別啲，就覺得好似好有型啊，同埋好想儲起呢啲系列嘅感覺咯。 但公仔都公仔玩具女仔的玩具如果傳統嚟計啊，都仲有好多噶嘛， 係 即係可以係啲工具啊、煮食工具啊，或者其他嘢啊、圖顏色啊，類似呢啲噶嘛。點解會揀呢一類型公仔？ 係啊，就是因為爹哋媽咪唔會買俾我啦，首先，咁而自己去到唔同嘅機場嘅時候咧，就發覺。都想做翻啲以前細個冇做過嘅嘢喎，咁我又覺得佢個 figure 好靚啦，又覺得可以同佢換衫啦，又覺得自己其實都係個貪靚嘅人，咁好希望就算自己做唔到都好，有呢啲嘢可以得閒睇下，咁就覺得好似好開心咁樣咯。 嗰時係咪已經有一個健體嘅諗法，定係佢令到你有健體嘅諗法咧？ 其實全部嘢都唔關係嘅，只不過我純粹係中意佢嘅感覺，就覺得佢好靚，咁咯。點知之後咧就真係俾我接觸到健體呢條路喎，咁我又覺得。哇！就是因為我喜歡這些東西，那個機會來到的時候，我又變了去選健美了。而除了他之外，其實家裡都有很多的，但是覺得開了之後呢，就很快又會 封塵， 跟著頭髮又打曬結啊這樣咯，所以還有幾個盒是未開的，所以今天就有幸帶了他過來給大家一起欣賞。 即當我們邀請嘉賓帶一個珍貴的物件上來，又不是帶獎牌啦，又不是帶其他的時候，是帶公仔，我覺得是反映了一些東西的。首先基本上反映的就是你真的貪靚，因為你認不認啊先？ 我認的，係啦， 係由細到大其實都是幾貪靚的一個女仔，係咪？ 係啊，即係我記得咧，十幾歲的時候，我又會有啲 magazine 咧，就會剪咗嗰啲 model 嗰啲我覺得好靚的服裝啊，好靚嘅樣啊，好靚嘅頭髮啊，就會貼喺我個屋企個牆嗰度咯。我記得我是有呢啲嘢嘅，跟住到大少少咧，又會有啲日本雜誌啊，可能有啲新宿啊、原宿嗰啲好型嗰啲人著啲衫咧，我又會剪曬佢，又貼喺第二個櫃度。咁而草公仔就係、是。差不多到我有經濟能力的時候咧，咁我就希望在每個國家去每一個地方的時候都儲少少嘢啦。咁有些人喜歡儲鎖匙扣啊，有些人喜歡儲其他，我就發覺哇，儲呢個公仔咧，好似代表到不同地方的一些特色得嚟，又淨係得嗰度先買到嘅咋，咁樣就好有特別咯。 但是貪靚同埋運動員身份咧，我成日覺得是有啲尷尬，尷尬在於就是 有時運動的訓練本身是很難令到你靚到的，即係嗱，又要曬啦，啲皮膚又受傷啦，然後可能又會即係可能你疤痕啊，即係等等等等，即係呢一個係咪都係你要處理嘅其中一個問題嚟嘅咧？喺做運動員嘅時候， 係啊，其實都係嘅，仲加上我講緊二十幾年前，其實女性玩運動係人哋會覺得好奇怪啦。我嗰陣時讀 sport 嘅時候，其實都係全香港先至啱啱開始有嗰一個課程係讀 sport 嘅，人哋都覺得話哇，點解有呢啲咁嘅課程？而我入去讀嘅時候，都有好多聲音就覺得我讀做運動啊，讀運動係唔會有出息㗎咁樣。咁而亦都要講緊係外表上面嘅靚，其實係滲咗喺心入面嘅，但係都唔會話揾到啲粉紅色嘅嘢啊，或者好女性嘅感覺嘅嘢，其實都冇嘅。 即係喺服飾上面， 係啊，服飾上面都冇咩㗎，只不過可能揀對紅色嘅鞋啦，或者即係都冇話依家咁潮流咁興做運動咯。咁所以嗰樣嘢細個嘅時候又中意啦，咁到依家嚟講就越嚟越普及。女性要多啲做運動參與，同埋開始依個社會上面都覺得依樣嘢係好好咯，我覺得。 有一樣嘢咧又好夾嘅喎，即係靚同埋運動，就係關於飲食。其實咧嗱，你嗰時健體啦，跟住我唔知咧，同攀石可能做其他運動咧，你其實營養同飲食嘅要求其實可以好唔同嘅喎。其實你係會點樣調節，或者你自己點睇飲食？ 係啊，其實飲食嚟講，要一個 figure 要靚咧，其實我覺得七成係飲食嘅，三成係操練嘅啫，所以一定要忍到八口咯。咁而我自己本身由一個零知識嘅人啦，就知道要玩健美呢樣嘢係飲食咁緊要咧，我就又去讀好多啲關於營養上面嘅嘢啊，同埋又吸收一下以前啲人嘅點樣去對身形嘅一啲改變啊，蛋白質嘅吸收啊，碳水化合物嘅攝取，同埋每日嘅卡路里要幾多點樣 intake outtake 嗰啲咁樣 output 嗰啲咁樣啦。咁跟住之後咧就發覺咧都係一個好深入嘅學問嚟嘅喎。咁我又覺得即係大運動依家對於我嚟講係要好多卡路里啦，所以我就已經冇乜點戒口㗎啦，亦都成為咗阿媽咧，其實就唔需要太戒口嘅。但喺健美上面嚟講，就真係你每食一樣嘢，每點樣都係要計到好精準咯。 但嗰時攀石同埋健體係平衡啊，定係還是已經差唔多攀石嘅運動生涯都開始慢慢退出㗎啦，咁然後就向健體，即係一個咩嘅概念嚟？ 係差唔多，大家係 overlap 咗兩至三年嘅，所以兩邊都爭人我去代表香港比賽嘅，我都覺得好開心嘅，即係同時之間，哇，兩個飯局入面都有唔同身份都邀請我喎，跟住申請嘅資助咧，我代表攀石運動員好定代表健美好咧咁樣，即係嗰個時候我出現咗有兩三年係呢啲咁嘅情況咯。 但係個身體要求幾唔同㗎嘛，即係我聽一啲例如健體嘅朋友佢講。就是、其實咧，即係除非你好想啦，但係人生其實唔使參加咁多次嘅，因為咧每一次其實都係消耗好大，對於身體嘅嗰種其實都係某種程度的創傷嚟嘅。即係如果你準備好去比賽，嗰陣時其實點樣去啲掙扎上面兩邊都爭嘅時候，你點樣去諗嘅咧？ 其實當時咧，咁我已經操咗成十幾年嘅速度攀登啦，嗰啲底子已經喺身體入邊㗎啦。即係我就算肥啲瘦啲，我去咁爬上去都已經有嗰個靈活程度咯。咁而我就花咗好多時間去健美咯。咁而健美我都係啱啱開始嘅啫，咁所以就未話去到創傷性咁大嘅。去到後期真係越嚟越大啦，即係洗濕咗個頭之後，你發覺哇，原來你真係飲少啖水啊，你都同人哋爭少少㗎，即係啲鹽啊、又油啊，點樣去計算咧？去到後期就越嚟越知咯。因為我都係喺健美界別嚟講，都係開創先河嘅第一批嚟，所以當時嚟講都係大家去嘗試一下呢種方法啊，去點啊，都係用身體嚟去嘗試咯。咁所以我當時就用覺得自己認為啱嘅方法啦，開頭咁就兩個運動上面我都 balance 到嘅，但後期知道要慢慢再喺呢個運動上面要加好多苦功啊，付出好多時間，咁就將攀石慢慢減少咯。 其實兩樣嘢咧，邊樣滿足感你大啲？嗱，佢得意嘅地方就係兩個其實都係個人嘅項目嚟嘅，但係一個咧就好靜態，一個就好動態，而且佢表現嘅個人光彩咧，其實兩個都唔同，一個嗬，兩個都好競爭性，但係一個咧，甚至乎你健體係要有個優美性，知道個美感會係點樣噶嘛？要你揀嘅話咧，兩個你又中意邊個多啲？邊一樣嘅個人光彩你會中意多啲？ 我會揀健美多啲， 係啊， 因為健美咧就亦都可以成為一個事業上面係可以好穩定啦，因為依家越嚟越多健身室啦，咁而多人追求美， 同埋越嚟越普及，咁喺個工作上面層面都可以會係生活得到舒服嘅。咁而亦都一個好嘅身材咧，就可以帶到喺現實社會上面有好多樣嘅好處啦。我覺得，因為我貪靚啊嘛，係啦，咁亦都係啦，又唔使日曬雨淋咁樣匿埋個 gym 度操嘢咁樣，咁我覺得好似適合自己多啲。 同埋你個表演欲其實係一路都有嘅，即係頭先剛才都講咗少少，即係你嗰個演藝上面啊，想去參與好多叫做幕前工作啊，嗰個都係我諗亦都帶動到我諗健美呢樣嘢對你嚟講一個重要運動。但係講嗰個之前咧，我又想又少少跳翻轉頭就係、是、嗱，到你攀石跟住健美啦，但係去到搶包山啦， 嗯， 點解又會去咗有個有咁嘅諗法去搶包山？ 哦，搶包山就係因為攀石嘅能力令到咧又有個突然之間呢個傳統嘅文化又開始興起咯、哦。咁所以咧就有咁嘅機會去俾我哋唔同嘅市民去參加，咁而自己本身識得攀爬啦，咁又係好著數啦。咁參加搶包山呢樣嘢咧，就係、是、要鬥快，首先就爬個竹架，入咗初賽之後入咗決賽就要鬥快搶啲包。咁、所以其實係一個攀石運動員就好容易接到鬼就去做呢件事嘅。咁亦都女仔嚟講，亦都有 quota 啦，咁所以有女子嘅位置就可以。亦都可以玩到呢個運動咁樣咯。 你去到嘅時候咧，其實係咪側邊嗰啲人你都識嘅，定係還是冇噶？真係啊，街口啊陳太又過嚟攀啊，咁即係一個咩嘅狀況嘅？因為我哋唔識 啊。係啦，因為初賽嘅時候咧係有200個名額嘅位置係俾任何嘅市民參加嘅。咁跟住之後咧就會去選九男三女鬥快爬一個竹架，咁就用嗰個頭嗰九名男仔同三名女仔喺個竹架上面鬥快嘅時間入決賽。而入到決賽咧就係要鬥快搶包嘅。咁搶包嘅時候咧就真係係啲精英先至入得到去啦。咁所以又有消防員啊，又有警察啊，又有搭棚嘅，又有攀石運動員啦、啊，即係等等各行各業都有咯。咁依家咁多年嚟講，雖然我已經冇爬啦，但係都見到佢哋仲係好健康，同埋好快脆，同埋仲係佢中意喺呢個位置度玩緊咁樣咯。 同攀爬有關嘅專業，除咗攀石，仲有搭棚喎。 係，頭先都係一講嘅時候，諗落又係喎， 好合理。 係咯，但係你頭先阿米哈都有講演藝方面啊嘛，演藝方面又係乜嘢嘅觸發到你想參與 哦，演藝嘅原因就係我覺得咧，一個人嘅生命就有限啦，可以喺一個好唔真實嘅情況做一個角色喎，咁又可以試下黑社會啊，又可以試下廚師啊，又可以試下警察啊，又可以試下大佬啊，又可以試下咩嘢，好似好開心咁咯，試下唔同嘅角色，咁所以我就覺得又要扮得夠似啦，又要有嗰個感情嘅表達啦，咁我覺得呢樣嘢其實係一個好得意嘅層面咯，咁所以我就覺得如果有機會嘅話，試下唔同嘅角色，咁都幾好玩。 呢、這個都關你個公仔事嘅，諗落去，即都係一個換衫扮演嘅一個過程。但如果係要你整到好污嘢嘅、好核突嘅角色，你又得唔得先？ 我得㗎，即係我冇曬頭髮咁樣，又或者好肥咁樣，要去減肥啊等等，我都係覺得用身體去體驗一樣嘢，其實又真係可以值得試。 嗯，因為佢帶俾你係多樣化定係點樣咧？但係冇咗嗰種靚㗎咯噃。 哦，咁我覺得做到嗰件事夠真實，其實都係一個能力嚟嘅咯。所以就覺得可能喺一個演藝上面嘅去體驗唔同人生嘅角色，就係、是、想試一下呢樣嘢咯。 嗱、我哋講 Lisa 嘅身份咧，即係八足咁多爪啦，呢只蜘蛛女嚇。咁、但係有一個身份咧，剛才都未講得好多，就係、是、關於母親嘅身份。下一節翻嚟咧，學人沙龍繼續同 Lisa 傾下。翻嚟最後一節嘅學人沙龍，繼續有蜘蛛女 Lisa 同我哋傾偈。剛才咧就講到你八足咁多爪啦，好多唔同嘅運動啦，好多嘅學習啦，好多嘅牌啦。但係最厲害嘅，我聽落去就係四個小朋友嘅媽媽呢件事。 係， 即係做咗母親之後嗰個生活啊，嗰個規律啊，我都想聽多啲。呢一個係咪係你計算之內嘅一個？即係家庭嘅組合啊，定係點樣嘅咧？ 我好細個咧，我記得我喺小學嘅紀念冊度咧，我其中一欄係寫住媽媽嘅，係啦， 咁我的志願媽媽咁樣。 係啦，有好多啦，有成十幾樣嘢，但係有一樣嘢係媽媽咁樣啦。係啦，我又想做下老師，又想做下 model， 又想做下消防員，又想做下媽媽咁樣，想做下運動員咁樣。即係咁，而點解會想做媽咪咧？就覺得自己。好想將自己識嘅嘢咧，就教翻俾下一代，同埋覺得一個 family 咧大啲嘅話咧，就可以好熱鬧啦。咁而你老咗嘅時候，又會有啲細嘅去陪住你啦。咁亦都睇住佢哋孕育咁成長，又係好過癮喎。因為我開始越嚟越大嘅時候咧，我發覺我教好多唔同嘅學生去做運動啦，但係咧佢哋都有各種嘅原因都會離開嘅喎。係啦，咁我覺得如果嗰啲係我嘅小朋友嘅話咧，我就可以好無條件可以永遠 keep 住佢哋啦。 太天真啦！佢哋會唔揀你噶嘛？我唔學啊咁樣。 係啊，就似翻以前 Lisa。 係啦，自己 以前嗰個情況。嗱，喂，你以前家庭係五個係咪？ 係啊，五個。 係啦，兩個哥哥嚟。係啦，但係家庭唔會有啲爭嗱，你都俾哥哥咧，都啲玩具啊，又要玩佢嗰啲啊，服裝又冇得靚啊。 係。 咁樣㗎，但係大家庭可以俾到你啲乜嘢滿足感？ 俾到我滿足感就係好熱鬧咯！我發覺就即係依家嚟講咧，哇！我一擘大起身咧，即、就、係、是、我未起身，佢哋已經起咗身啦。有時跟住咧又會啊，媽媽媽媽媽媽咁樣，即係佢哋即係好似有時得同失都好啦。咁我又覺得成個過程我都會同佢一齊經歷咯。咁好似阿女咁樣，又有跳下拉丁舞啊，又做下體操啊，呢啲我都細個冇做到喎。咁我又覺得佢又做翻，我又同樣 enjoy 得到喎。跟住啲男仔依家學嘢又快過我啦，咁啊哇打電腦都啪啪啪啪咁啊，咩 game 都識得玩咁樣，即係好似睇住佢哋啲變化同佢哋生活嘅點滴咧，又同自己好有關係。我覺得即係嗰個過程相處啦，同埋你培育咗佢一做啲嘢，咁佢真係跟住你條路而達成咗某啲目標，我又覺得好開心喎。咁睇住佢哋大，就覺得唔同年紀嘅成長都係好開心咯。 做運動員攰啲定係做媽媽攰啲啊？ 做運動員就係體力上面攰啦，咁可以即係一兩個鐘頭已經搞到成個身體都好攰啦。咁而小朋友咧就係真係要無比嘅耐性啦，即係嗰個耐性依家越嚟越好啦，因為大咗啦嘛，係啦。 你大咗定佢大？ 佢哋大咗啦嘛，係啦，佢哋識得去自己處理自己啲事情啊，咁樣等等已經冇咁辛苦啦，全部嘢都。咁我就覺得邊樣攰啲咧？咁啊各有各方面嘅難處同好美啦。 係你剛才講都是開心的部分，即是小朋友啦，見住他哋成長啦，達到一些他哋可以有的成績啦。 嗯、 但係亦都冇有時咧，即係午夜夢回咧，突然間諗起，哇，都是叫做放棄了一個運動員的生涯，去做一個媽媽咁樣。呢、這、一個所謂的掙扎有冇出現過嘅咧？ 呢、這、一個掙扎咧係。冇出現過嘅，係啦，因為我都感恩咧，自己喺高樓上面咧，即係哇攞到咁多成績啦，之後即係依家諗翻起就哇比較早結婚喎，又早生咗喎，咁依家我又再做翻我做緊嗰啲嘢喎，咁好似其實都可以同時發生嘅喎，又唔係真係等於零嘅喎，係啦，咁我覺得我以前選擇得都唔錯咯， 都幾圓滿， 係 咪啊？ 不過咁啊嗱，運動員咧你就好可以知道自己攞獎牌啊，你又咁多牌啦，即係教練牌啊嗰啲嘢，知道點為之做得好。我挑戰啲性啲問你咧，你覺得如果你做而家做媽咪呢個角色咧？你會俾幾多分俾自己呢？如果去翻以前烹石或者係健體小姐嘅話，你其實係攞一個咩獎牌呢？ 哦，我覺得自己俾咗幾多分啊？我覺得自己啊，80分左右啦，係啦，未滿分嘅，係啦，因為我覺得好佩服一啲全職嘅媽咪，咁即係有時候即係可能哇，全職嘅媽咪要買餸啊、煮飯啊、洗衫啊、拖地啊，同埋即係要照顧曬佢哋，又帶出帶入啊嗰啲等等，即係係冇 support 之下去做呢啲嘢咧，我都覺得係真係。非常之犀利，係啦，咁我仲係好愛自己，有一個時間俾自己噶嘛，我要去每日做幾多個鐘頭運動，同埋即係我就有自己嘅娛樂咁等等，咁我覺得有時候，我覺得就會係我係冇真係俾曬100% 時間佢哋嘅， 係自己即係都留翻一啲俾自己嘅，因為我哋睇你個運動員生涯就係你所有嘢都追求緊第一嘅，即係你而且唔係一次第一。是不知連續9次第一你才可以滿足到。但是媽媽就是是不是80多分你都覺得都滿意啦，因為那時未必是你 完全即係所有 Lisa 嘅身份，即係媽媽一部分，你仲有運動員身份，仲有自己個人學習嘅身份，係咪咁樣理解係啱咧？ 我覺得我合格嘅，絕對係啦。咁而我都覺得我同佢哋嘅相處係好開心，同埋佢哋都中意媽咪嘅，即係好多嘢都係媽咪先啦。同埋我都希望佢哋讀書唔係話好叻，但係都有一個良好嘅品德啦。咁呢樣嘢係我哋嘅理念嚟嘅，係啦，因為佢哋讀書真係唔係話。比相比起其他同學是特別優秀的，我知道的這件事但我希望在小時候給他們多些美好的回憶，他們令到他們會懂得去將來懂得選擇，還有會是覺得家庭的、核心要重一點、還有、就是自己去懂得將來分析什麼是為之對和錯等等這件事、我覺得反而現在緊要一點 好、 喂，這個就是要問你的其中一個挑戰懂得選擇，知道哪件事重要一點，就是如果你第時仔女 是 其中一個變咗以前嘅 Lisa， 係 邊咗個時間先？ 幾廿個環， 廿幾個環，係 啦， 都係諗起嗰個時間。 係啦，跟住頭髮好多顏色嘅，係啦，類似呢個咁嘅情況之下，你會點樣去同呢一個 Lisa 去而家相處同傾？ 我都會有時會諗嘅，有啲真係唔係太順你意嘅，同埋即係有時真係哇，真係就快嘔血啦，即係好多時候有呢啲 moment 出現嘅。咁我覺得我都會處理得到咧，即係可能我會希望我係同佢 friend 咯，我就話哎呀，依家我唔係你媽咪啦，我係你朋友啊，即係嗰啲哎，我梗係好啦，即係鼓勵佢做乜嘢做乜嘢咁樣。即係我覺得我自己都經歷過嗰條路咧，其實我都知我覺得當時係需要啲乜嘢嘅，即係我當好多時候我做媽咪嘅時候可能。同佢有啲衝突啊、爭執啊，就係、是、因為我想佢做一啲嘢，或者佢唔達到佢又接收唔到，跟住又會違抗指令嘅時候，又期待太高，咁就會出現咗呢啲咁樣嘅爭執咯。咁佢都會有啲反叛啊嘅情況。 如果你想像緊嘅母親，剛才聽你講就係話啊，想將自己嘅嘢可以教到俾佢啊咁樣。攀石呢樣嘢，你有冇好想一定即係佢哋會做到啊？或者點樣鼓勵佢哋做？ 我已經教過曬佢哋啦。我發覺咧，唔係話太個個都中意嘅。咁我亦都接受到佢哋四個小朋友個性格都唔同嘅。係啦，咁有啲係擺到明唔中意做運動添。咁我又覺得我就唔教佢呢樣嘢啦，同埋我就培育翻佢自己嘅興趣咯。即係我已經喺早幾年間就已經接受得到，其實。四個都不同的，我不可以將我以前想的東西來去放下去，那些是我以前的想法，現在我面對到的東西是不同的挑戰的，所以我就會開始會用一個包容的形式來去知道他那樣東西不好，希望他慢慢進步，從而之間就將他那些好處又再審一些東西下去，令到他的好處上面可以再在那一個興趣上面再發光發亮咁樣。 剛才講啦，你有好多嘅時間都擺落去做一個母親，希望陪伴到佢哋啦，比較好啲嘅即係經驗佢哋啦。但係運動始終都係冇，你都係冇甩到嘅。即係近年係咪就係三項鐵人就係你比較聚焦嘅運動啊？ 係啊係啊係啊，咁啊同小朋友又一齊做佢哋嘅運動啦，而我自己就係喺上年開始就接觸咗三項鐵人嘅，咁我覺得就。好在於即係我送完佢哋翻學啦，跟住我就會可以好自己嘅時間嚟去游水、跑步同踩單車咯，係啦，咁呢個時間又可以安排得到，咁而亦都開始上咗咁上下嘅年紀啦，咁係由自己嗰啲組別開始去玩一啲初級版嘅組別，咁嚟去又達得到一啲賽事嘅成績，咁又好似幾滿足咁咯。 點解咁有決心一定要玩三項，而且要一路繼續？咁玩去咧，有啲乜嘢推動力令到你咁有決心？ 因為三項咧聽落去咧就好似一樣嘢咁啦。 係， 但係三項真係三項嘢。 真係三項， 做乜要揀三項作為一項去玩咧？ 係啊，因為疫情嘅時候我接觸到單車，咁由單車開始先嘅，跟住踩單車之後，發覺哇自己都啊原來幾過癮嘅喎，即係踩住架車周圍去，又有啲風啊，同埋有啲 friend 啊，跟住又發覺咧跑步其實以前都中意喎，但係又。冇乜點做喎，咁又有啲大型嘅賽事嘅時候又報名參加，發覺兩樣嘢其實都唔差喎，咁但係游水就真係唔識游水啦，就游蛙式嘅好細個，昂頭嗰啲蛙，咁但係如果要比賽咧就輸硬啦，咁就一定要游自由式嘅，咁所以就由上年開始一年都唔夠喎，就去咗學游水，咁啊依家自由式上面 都係可以同啲隊友一齊去玩一下嘅。但係喺我哋嗰個組別，我係游得最慢嗰個嘅，係啦。咁已經接受咗啦，已經有大半年嘅洗禮。咁但係我都睇住自己去不斷進步咁樣咯。咁所以發覺哇，原來呢個運動哇，完成到嗰個滿足感真係大到不得了喎！即係三樣都做到，哇！真係做到喎咁樣。咁就又開始喺呢度開始有好多嘅追求啊、諗法啊、同訓練啊咁樣，就依家喺呢個階段咯。 有冇遇過啲挫折咁樣嗰啲㗎？ 啊有啊，遇過個挫折啦，係啊。咁其實上年咧都係叫做順利嘅，因為喺自己嘅 H group 組別都攞咗幾個冠軍啦。咁而上個月咧就又啱啱參加咗個世壯運啦，就係、是、爆咗胎嘅成件事，係啦、啊，即係裝備咗好耐啊，即係嗰個賽事，即係自己又想哇叫做世界壯年運動會喎，喺外國舉行喎，咁啊覺得自己好似啊頭嗰幾次都好 fit 啦，即係嗰幾個比賽，但係嚟到呢度嘅時候就又落雨啊，跟住個車上面又有啲故障啊，咁等等，咁就又唔係咁成功咁咯，咁所以即係都會有少少遺憾。 呢啲意外常唔常見？其實喺呢一類型嘅比賽裏邊， 都唔常見嘅。其實我踩架單車踩咗成年幾都冇爆過胎，係咯，即係突然之間即係嗰次就爆咗胎，就令到我促使咗有一啲諗法、就是，就係啊，其實自己都玩咗短距離咁耐啦，咁樣不如就向難度挑戰，再玩啲長啲嘅距離啦。因為三項鐵人有分好多種唔同嘅玩法嘅，咁所以我就決定明年就報咗咩參加一個大鐵人賽啦，係啦，就226啦，咁啲要踩單車180啦，又要由3.8距離啦，跟住又要跑一個全馬啦，即係講緊係十幾個鐘頭嘅事咯。咁我就覺得我人生都要去做一次呢啲咁樣嘅嘢嘅，我玩得三項鐵人就要試一次大鐵人嘅滋味，所以就由依家開始去裝備緊呢件事啦。 最後啦，對於我哋年青人有啲咩寄語咧？ 咁我覺得就係要發下夢啦，要有夢想先啦。發夢呢啲唔使俾錢噶嘛，咁可以經常諗下自己到底自己想成為一個咩嘅人啦。跟住從自己嘅興趣嘅出發去追下夢，咁跟住之後就唔好放棄啦。因為我覺得機會係留俾有準備嘅人嘅，所以去做好自己嘅角色，咁就機會嚟到嘅時候就可以接得到啦，你就成功啦。 今日好多謝 Lisa 啦，同我哋分享佢嘅從好多嘅運動，然後去成為一個母親。咁多運動當中，除咗要努力之外咧，最緊要可能係扮靚嘅呢個心情咧，都係要 keep 住嘅。咁今日咧先同 Lisa 講到呢度，下一次我哋再繼續學人沙龍，下次見。